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浩浩汤汤， 欢迎大家回到今晚的浩浩汤汤。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是宇宙学。刚才呢我们已经介绍了呢就是爱因斯坦的时空的方程，也都介绍了这个哈勃这位天文学家发现这个由星系红移就是推论到这个宇宙膨胀这件事了。但是呢其实从宇宙膨胀呢就真的很容易呢就已经有一个直观上有一步呢，就是如果我们是將呢個時間倒轉嚟去推移嘅時期啊，我哋叫數流而上咁嘅話呢，咁即係話今日嘅宇宙其實一定大過以前嘅宇宙，咁你再一路咁數返上去呢，就可能即係可以好遠古嘅時期呢，個宇宙呢好可能就係局喺一個好細好細嘅區域，甚至係細到呢當然誇張啲講啦，係一點咁啦吓，咁即係會唔會其實宇宙就係由一個好細好細嘅一點咁樣呢就係爆炸然後膨脹而嚟呢咁樣。咁所以去到大概三四十年代嘅時期呢，即係上世紀呢，就開始呢有科學家呢即係好都好合理地有直覺上呢就係提出呢個咁樣嘅假設。咁呢個就係我哋所謂嘅大爆炸宇宙理論啦，係咪MC 吓。咁而實際上呢我哋而家呢亦都係有一個短片就係嘗試就係去表達呢種咁樣嘅宇宙嘅爆炸同膨脹個過程㗎喎。 係啦，我哋重述一下我哋個宇宙嘅歷史吓。 好，咁我哋睇睇呢個片先。 咁呢段片呢亦都係太空總署做出嚟㗎。 咁我哋而家見到嗰啲全部都係星系嚟㗎啦，即係唔係星嚟㗎喇喎，係 galaxy 嚟㗎喇喎。 咦，我哋似乎播錯片喎。 唔係呢一套係咪呢套呢，我哋一路咁樣去深處喎。好，我哋睇一睇呢嗰個係咪有另外一段片呢係講個宇宙嘅誕生嘅呢。 一係試下播 3.5 啦。 哦 ,3.5 喎，我哋有個。 唔播。 係 ,3.5 啦。 好啊。 好啦，嗱。咁最初顯示嘅呢其實係之所謂微波本輻射嚟㗎，我一陣會再講講下。咁呢段短片呢就嘗試由宇宙好早期138億年前去即係大家想像會點樣啦。咁呢個都係第一代嘅星星誕生啦。就大概過咗幾億年。咁然後呢呢啲星星呢就會組成一堆堆啦，即係我哋啲初型嘅星系啦。好啦，慢慢呢啲星系又會長大㗎。咁呢我哋想像呢就我哋今日嗱呢個長方形呢代表時間。我哋今日呢就望返宇宙最早期。咁就最早期好光，大爆炸之後好熱好光。然後呢冷卻咗，經過一段好黑暗嘅時間，未有星星誕生，但係最初大爆炸嘅光呢亦都消散晒啦。咁有一段我哋叫黑暗時期啊，可能幾億年。然後我哋就見到第一代嘅星星誕生。跟住呢佢哋就組成一堆堆成為啲星系，咁跟住呢我哋就真係見到我哋今日見到嘅天空啊，見到我哋嘅宇宙。咁大概好概括咁樣就顯示咗我哋宇宙呢138億年嘅歷程。 嘩，咁但係真係我哋非常之精要啦，握術啦。但係如果真係要講啦，我相信呢 MC 呢即係講成個課程都講唔完啦。可能要講幾十個鐘頭啊，係咪咁但係呢我哋知道呢138億年前呢呢、這個所謂即係時空嘅肇始啦，即係由嗰度開始啦。咁當然都有好多人就嘗試問啦，咁之前係乜嘢嚟呢咁樣。咁呢個真係點樣答呢？ 冇得答。甚至乎呢頭先嘅 case 都話有個起點下即係基點啦，有啲人讀下。咁嚴格嚟講呢就廣義相對論的確一路推到去密度好高，係我哋一路往時間往前推啲星係全部都聚埋好密度好高啦。然後數學上呢個理論的確係有個我哋叫 singularity 啊。即是說呢個密度是會趨向無限大的。咁但是呢就要搞清楚啦，呢樣嘢唔係真㗎。點解話唔係真呢？即係個理論本身當有 singularity 嘅時候 广义相对论就唔啱㗎啦。 嗯。 咁我冇权用个唔啱嘅理论去推导话有呢样嘢存在。 嗯。 咁呢样嘢我特别要讲清楚，因为好多科普书都会话啊有个咁嘅singularity，我哋宇宙就咁样诞生出嚟。 嗯。 咁但係大家要记住个singularity嘅存在係建基于广义相对论，而广义相对论只係当物质嘅密度唔係话太大嘅时候仲係啱，到物质密度好大嘅时候呢，我哋差唔多肯定一定要引入量子力学，而我哋未识得将量子力学同广义相对论结合。所以究竟宇宙最初发生咩事呢？严格嚟讲，我哋未有足够嘅科学知识去推导到呢件事。 嗯，哇，咁呢个呢其实就带到去我哋而家真係物理学嘅最前沿啦。 嗯， 就係话有两个非常之成功嘅理论，即係都係喺二十世纪嗰度建立起嚟嘅。一个就係爱因斯坦差唔多係一手所创立嘅，就係相对论啦，关于係一个宏观嘅宇宙，就係最大尺度嘅时间啊、空间啊、呢啲物质啊咁样，能量啊咁样。咁但另外一个呢就某个程度上呢就係集体创作啦。即係咁就係量子力学，就后嚟就係即係最初係量子论啦，咁后嚟就发展成为量子力学。咁其实两个理论呢喺佢哋自己嘅领域入面呢都可以话係非常咁成功嘅。 係。 係咪咁但係最令人困扰嘅就係呢，就係、是、其实亦都係好消息啦，係咪如果唔係啦 ,case 嗰啲就唔好读 physics 啦，係咪係冇咗啱啱啱。最困扰嘅地方亦都係最过瘾嘅地方，就係话原来仲有好大嘅疑团係未解释得到。就係呢两个理论呢竟然喺呢个最深刻嘅层次呢係不能够大家互通嘅。 冇错。 係咪即係呢係冇辦法係兼容啊，可以咁讲啊，即係呢个相对论同埋量子力学兼容唔到。咁所以头先讲到你话即係去到近呢个期点啊基点啊，即係嘅时期嗰、那个即係无限大啊咁。咁都应该呢即係諗个期程都梗係要引入呢个量子力学㗎啦。咁但係个问题量子力学同嗰个相对论大家点样一齐啊携手嚟去解释呢样嘢呢，暂时就未能做到。 未能做到。 係咪咁所以呢当然亦都有啲人咁讲呢，就话其实即係呢个无限呢个呢係我哋自己想当然嘅啫，係咪当然即係无限咁我哋都想象唔到啦，超乎我哋想象啦，咩叫即係无限，即係嗰个重力嘅无限啊，密度嘅无限啊，温度嘅无限啊，压力嘅无限啊咁样。但其实呢其实呢样嘢係未必存在嘅，亦都唔一定需要存在嘅。可能我去到一个虽然係比我哋即係所能够想象嘅都高好多，但佢离无限都梗系无限咁远啦，即系定义上啊。咁但系咧，可能其实佢就系嗰个系个始点嚟嘅，吓、 嗯。 但系因为嗰阵时我即系嗰个区域嗰、那个区域咧，已经我哋而家啲物理学咧都去唔到个区域， 系 咁解啫。咁于是当然亦都有啲人就夹硬佢用量子力学就啊呢啲就系叫做真空扰动啦，咁样吓、啊，即系一个名嚟嘅啫，大家唔好咁认真啦。即系呢个就系叫做真空扰动啦，吓、咁佢扰动咧就随时都可以诞生出嚟嘅，啊咁啊甚至咧就。个真空可以随时都诞生无限个出嚟嘅、 嗯。 不过无限个呢嗰啲时空呢就互相系不干涉嘅、嗯。啊咁呢个就係所谓叫做冇宇宙啊、子宇宙啊、多元宇宙啊、嗯、啊即係呢啲比较臆想性嘅咩啦，即係都不能叫物理学啦，即係臆想啦，就叫臆想啦，係咪咁讲啊，咁、但係即係我哋嘅物理学暂时就只能够研究我哋而家嘅呢个宇宙啦。咁讲返呢个宇宙呢，其实真係佢初时嘅时期当然个温度就非常之高啦。咁、但係而家呢即係以我所知啦，其实仲有一个所谓余温喺度喎。而呢个余温呢对于我哋研究即係宇宙嘅早期嘅状况呢就真係至关重要啦。 係 咁要返你 MC 讲讲呢个余温啦。 好啊，呢个余温呢就係、是、大爆炸认真嚟讲呢就真係唔係讲个爆炸。係讲緊宇宙早期好热。熱嘅嘢就會放輻射㗎。係。熱嘅嘢呢譬如話我哋太陽好熱。咁裏面啲粒子帶電荷粒子啦喺度喐來喐去呢就會放好多輻射，主要係光啦、或者高能量嘅光。 係。 咁呢啲電磁波輻射我哋叫。宇宙早期如果真係好熱嘅話呢一定有好多啲輻射走出嚟㗎。啲輻射唔會冇咗㗎。佢只不過會跟住宇宙膨脹呢個波長一路拉長咗嘅啫。咁有數得計㗎，咁的確有個好出名嘅物理學家叫伽摩法，咁佢就第一個提出嚟啦，就話如果宇宙膨脹啱一百幾多億年前呢宇宙密度好高好熱嘅話呢應該傳流到今日都仲有啲餘溫呢啲輻射遺留喺度㗎，應該大概有3K 3K 是一个温度单位啦， 绝对温度， 绝对温度， 即是零度以上大概三度， 是啦，咁呢就应该充斥住成个宇宙，我哋应该度到嘅，咁佢预测咗之后呢，过咗可能都几十年啦，初头都冇人理佢，咁无意中呢就真係度到啦，呢啲我哋叫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咁近呢十年宇宙學最大嘅進展呢，我相信都係由微波背景輻射好精確嘅量度嗰度得嚟㗎。 咁啊，其中有啲我知就係靠人造衛星啦，係咪，因為你喺地球上面呢就個大氣層就有吸收干擾咁樣。咁有嗰、那個其中有兩個好出名嘅，一個 係咪叫 Kobe 啊 ?Kobe。 咁另外一個 WMAP 係咪，咁呢兩個呢其實都對即係宇宙早期嘅演化呢就真係作出好大嘅揭示啦， 係 咪，咁其實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即係佢哋揾到啲乜嘢呢？ 哇，嗱，講 WMAP 啦，講 Kobe 先啦， 係 Kobe 係第一個衛星呢就發現啲微波背景輻射唔係完全均勻嘅。佢嗱頭先講 3K 呢就是個平均嘅溫度， 係 咁啊 ，Kobe 嘅衛星咧就發現喺個平均温度上邊咧係有個大概十萬分之一度咁樣嘅變化， 十萬分之一度，哇，犀利啊！ 意思即係話咧，我望天空某個方向， 係啊， 佢可能係三 K， 嗯， 我望隔離少少咧，佢可能係三加十萬分之一 K， 係係。 啊，另一邊咧又可能凍少少， 係係係係。 咁周圍咧有呢啲冷少少、凍少少咁樣嘅輻射， 嗯。 咁呢啲咁樣我哋叫做 fluctuation 曬，呢啲咁樣嘅 semi 變化呢就講好多好多嘢俾我哋聽啦。Kobe 呢就度到第一次度到唔係好均勻嘅。WMAP 呢就好準確咁樣度曬成個天。呢啲唔均勻係點樣分布。咁做個比喻嚟解釋點解咁重要啦。呢啲咁樣嘅我哋相信呢呢、這個唔均勻呢就是由宇宙好早期你想像一個大火球啦，好熱係咪？電漿啊，咁你其實想像太陽都得㗎啦。太陽呢都係會有好多唔同嘅震動喺上面㗎。點解呢？其實都好簡單㗎。是但一個區域，你睇住嗰個區域啊，如果突然之間個區域有多少少物質，無論咩原因都好，多咗丁咁多。咁多少物質呢佢萬有引力大咗喇喎。咁佢周圍啲物質呢湧埋去喇喎。 係。 湧埋去呢佢壓縮咗就熱咗啦。熱咗之後呢佢個膨脹力又大返喇喎。湧冇返啲物質出嚟。咁所以呢任何呢啲火球無論太陽無論邊粒星星無論係宇宙早期嘅大火球都好呢佢一定會有好多呢啲咁樣嘅細細嘅震動。不斷喺度震動，有啲大嘅震動，有啲細嘅震動。咁我哋今日度到微波背景輻射呢個唔均勻呢其實就係我哋宇宙早期嗰個火球嗰啲震動嚟。咁由佢震動模式呢我哋就可以知道好多呢個關於個火球嘅物理啦，譬如話佢有幾多物質喺度㗎，啲物質嘅分布係邊啲類型嘅物質係點樣㗎，甚至乎我哋可以利用呢啲震動呢去間接啦量度返我哋空間竟係好平坦嘅，因為係彎曲嘅，因為平坦係彎曲嘅空間呢上面啲震動模式唔同咗㗎，咁我哋呢啲全部都可以好精確咁樣量度到。